11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how information is given and introduced、今天我们要听的就是这个信息是怎么、就是人家咨询的时候你怎么去给人家解释。今天呢，听之前呢，咱们先熟悉一下相关的表达方式。首先就是熟悉这个词，你对什么东西、对什么地点是否熟悉，英文就用 to be familiar with something。好，这个词呢，我单拿出来，其实在文章里边看呢，你觉得诶，这挺好的搭配，挺容易用的，就记住了。但是呢，自己用的时候往往又不太那么顺。be familiar with，这是它的方式，与它类似的是 familiarize oneself with something， 就是令谁谁谁自己熟悉一个什么地方。 嗯，但这种方式用的还是相对来说啊，没有 be familiar with 更加让我熟悉吧。 对，那比如说我很熟悉上海，这个城市，英文可以说 I am very familiar with Shanghai。 那你也可以说我很熟悉天津。 I'm very familiar with 天津。那你说我对美国不太熟悉。 I am not familiar with the USA。 对。 当然 familiar 有一个否定的前缀，变成 unfamiliar。 也可以。 你也可以说 I am unfamiliar with USA。 没错。所以呢 be familiar with， 我觉得这个词组就是应该大家能够掌握。下面一个词呢就是 presume。P-R-E-S-U-M-E presume， 这个 S 发浊辅音， presume 它的意思就是我想当然认为怎样。比如说在课文录音里面他说 I presume it's open all day、我设想整个一整天都是开放的、这个 presume 就是主观认为的意思。好，接下来呢一个词呢就是它这一段里面有几个也不叫词啊，就是几个用法，它是被动的，被动的构成就是 be 动词加上过去分词，对吧？然后它呢几个被动呢都是 being awarded 这种 be 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第一个呢他说 I'd like to see the prizes being awarded for the best flowers， 我喜欢，我特别希望看到这个奖项被颁发。这里边呢being awarded 一个是表示被动，另外一个呢表示正在进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用 being awarded， being 加上过去分词。那后面还出现了一处，他说 I've seen a list of plays that are being performed this week、就是既表示被动又表示正在进行、我看到了一个清单，上面列出的剧目在本周会正在被表演出来。好，这也是一个 being performed， being 的形式。再接下来呢就是 be aimed at， 就是目标在哪里， 对，就以什么为目标。那么这个演出是面向5至10岁的儿童，英文就是 that is aimed at 5 to 10 year olds， that is aimed at 5 to 10 year olds。 那我要说这项产品的目标购买者目标群体是都市的年轻男士， 英文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the product is aimed at young men in big cities. The product is aimed at young men in big cities. 这就是 be aimed at。 我觉得这个词组呢，就是反复多见一见，多造点句子，就可以变为你自己的东西去使用了。好，再下面一个就是 find something 加上形容词，这个结构就是认为什么东西具有什么特征。 它不是发现的啊， 不是发现， 其实你感受到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嘛。 嗯， 你 find something 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你通过感觉了解到了它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感觉这本书很有意思哈，我认为这本书很有意思，英文就是 I find the book interesting。 对，这是最简单的。你也可以用别的形容词， I find the book compelling 啊，我觉得这本书令人耳目一新。那么在课文里边呢，它用的是 The children might find it rather frightening， 孩子们会觉得这个 it 宝盖它是吓人的。好，再接下来呢一个词就是搭配获得奖项，这个获得动词是 to win， 那么 win 它的过去式是 won。 那如果有这个听力材料里边说 it won an award， 你能听出来啊是 win award 的过去式。而 award 前面用了 an 的时候要连读 an award，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最后一个就是 look forward to 加名词。比如说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动名词。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cert， 我很期待这一场音乐会。好，那我们生词的预习就到这儿。现在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 Is it easy to find? I'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own yet. Oh,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It'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Stretton. It's the only old building in the town, so it's easy to recognize. I know it. I presume it's open all day. Yes, but if you'd like to see the prizes being awarded for the best flowers, you'll need to be there at 5 o'clock. The prizes are being given by a famous actor, Kevin Shapless. He lives nearby and gets involved in a lot of community events. Gosh, I've seen him on TV. I'll definitely go to the prize giving. Right. I've seen a list of plays that are being performed this week, and I'd like to know which are suitable for my children and which ones my husband and I might go to.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 5 and 7. What about The Mystery of Muldoon? That's aimed at 5 to 10-year-olds. So if I take my children, I can expect them to enjoy it more than I do. I think so. If you'd like something for yourself and your husband and leave your children with a babysitter,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re and Flood. It's about events that really happened in Stretton 200 years ago, and children might find it rather frightening. Oh, thanks for the warning. And finally, what about Silly Sailor? That's a comedy, and it's for young and old. In fact, it won an award in the Stretton Drama Festival a couple of months ago. Okay. Well, goodbye and thanks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estival. Goodby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录音放完了，终于可以开始讲其中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了哈。 对，咱们来逐句的看一下啊。 他说 ，Is it easy to find？ 好不好找呢 ？I'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own yet。 哎，我对这个小城还不是很熟悉。这里边用了一个 yet， 就是还不熟悉，也就是说，等到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在这个城里边办事儿啊，干什么的，走一走，他可能就熟悉了。这个 yet 就是 not yet。 嗯 ，yet 一般在现在完成时的否定语气中可以看到这个语气词哈。 没错。 对。 Oh,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 It'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Stretton. 说没问题，就在那个 Stretton 中间中心的位置。 对了 ，It's the only old building in the town, so it's easy to recognize. 啊，因为它是这个镇上最老的、唯一老的一个建筑，所以呢，你会发现它很好找，周边都是新房子。 只有它这一栋楼是特别特别老的，所以呢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辨别出来。 嗯， I know it, I presume it's open all day. 啊，我知道那个地方了，我猜它是全天开放的。啊，这个 presume 就是猜想啊，主观认为的意思。Yes, but if you'd like to see the prizes being awarded for the best flowers, you will need to be there at 5 o'clock. 是的，全天开放。但是呢，如果你想看一下这个最美花卉颁奖的话，那你需要5点之前啊要到那儿。The prizes are being given by a famous actor, Kevin Shapless.啊，这个颁奖呢会由一名著名的演员叫 Kevin Shapless 的人去颁发。 Are being given 就是被给予。 He lives nearby and gets involved in a lot of community events. 他就住在附近，并且呢非常积极参加这个社区的各项活动。这里边 get involved in 其实就是参加的意思啊，但是这个 get involved 是被动，就是被牵扯到一个什么事情里。英文就喜欢用这个 get involved in 啊，中文比较习惯于主动语态，就是参加。好， Gosh, I've seen him on TV. 天哪，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这个 gosh 就是老天哪， God 那个口语里面的说法啊。那你看这个电视上见的人啊，走到了现实生活中，往往呢就感觉比较好奇。I'll definitely go to the prize giving. 啊，我肯定是要去看这个颁奖了。这里边 prize giving就放在一起用了 the prize giving， 表示呢它起一个名词的作用。好，那我肯定要去看这个颁奖。它除了说这个 prize award ceremony， 你也可以直接用 the prize giving 表示这个 ceremony 庆典颁奖礼。好，接下来呢这个一看这十分期待的活动啊。 他说 I've seen a list of plays that are being performed this week.他说我看见有一张本周将会上演的话剧的清单。 And I'd like to know which are suitable for my children and which ones my husband and I might go to. 我想知道哪些话剧适合我的孩子们看，哪些适合我和我丈夫一起看。 看来他们还要并分两路是吧？ 对，可能孩子们更喜欢看一些 儿童的 神话呀，童话故事啊。 对， 而这个夫妻之间可能更喜欢看爱情啊，看家庭伦理呀、啊、这样的、 那么那人家怎么说的呢？他就先问了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 5 and 6. What about the mystery of Muldoon?、啊、他说我这小孩呢5岁和7岁两个孩子。这个 mystery of Muldoon 这部剧怎么样呢？ That's aimed at 5 to 10 year olds. 哎，这部剧呢适合5至10岁的孩子观看。So if I take my children, I can expect them to enjoy it more than I do. 啊，说那如果我是带孩子们看这部剧的话呢，我就觉得应该他们要比我更加的享受这部剧，看得更高兴。I think so. 是这么回事吧？啊，我也这么认为。If you'd like something for yourself and your husband, 如果你要是想你跟你的丈夫一起去看 ，and leave your children with a babysitter, 然后把孩子交给这个专门看小孩的监护人的话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re and the Flood. 啊，就是你们两个成年人单独去看的话，你就可能想去看 Fire and the Flood 这个表演。It's about events that really happened in Stratton 200 years ago. 啊，这个表演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 Stratton 这个地方，就是当地这个地方，200年前所发生的一个真事儿。And children might find it rather frightening. 那么这个东西呢，孩子会看了感觉有点害怕。啊，这个真实的东西呢，当然它也是改编过来的。Oh, thanks for the warning. 啊，非常感谢你的提醒。And finally, what about Silly Sailor? 那这个叫做 Silly Sailor, 就是傻子船员、傻子水手这部剧，我也想了解一下。That's a comedy. 这是一部喜剧。这个 comedy 喜剧，悲剧这个词，大家谁知道是哪个单词呢？ 就是 tragedy. 对了 ，tragedy, T-R-A-G-E-Y, tragedy. 好，那么他说呢，这个 City Sailors is a comedy and it's for young and old 啊，这个是老少咸宜，就是大人和孩子都能看的。你看这个 It is for young and old 啊，这个短短的很简单的句子就能够表达出来老少咸宜这个意思。In fact, it won an award in the Stratton Drama Festival a couple of months ago. 事实上呢，他在几个月之前的 Stratton 戏剧节上还得了奖。Okay, well, goodbye, and thanks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非常好，感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信息。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estival. 我非常期待这个戏剧节。然后呢 ，goodbye， 再见了，完了。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对话给演绎完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一段对话呢，是选自于雅思听力真题的一段对话素材，是一个售票处的一个对话。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讲完了逐句的部分之后呢，再给大家放第二遍录音。 嗯。 Is it easy to find? I'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own yet. Oh,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It'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Stretton. It's the only old building in the town, so it's easy to recognize. I know it. I presume it's open all day. Yes, but if you'd like to see the prizes being awarded for the best flowers, you'll need to be there at 5 o'clock. The prizes are being given by a famous actor, Kevin Shapless. He lives nearby and gets involved in a lot of community events. Gosh, I've seen him on TV. I'll definitely go to the prize giving. Right. I've seen a list of plays that are being performed this week, and I'd like to know which are suitable for my children and which ones my husband and I might go to.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 5 and 7. What about The Mystery of Muldoon? That's aimed at 5 to 10-year-olds. So if I take my children, I can expect them to enjoy it more than I do. I think so. If you'd like something for yourself and your husband and leave your children with a babysitter, you might like to see Fire and Flood. It's about events that really happened in Stretton 200 years ago, and children might find it rather frightening. Oh, thanks for the warning. And finally, what about Silly Sailor? That's a comedy, and it's for young and old. In fact, it won an award in the Stretton Drama Festival a couple of months ago. Okay. Well, goodbye and thanks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estival. Good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这一段对话又放了一遍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一些英语知识和重要的单词和词组。 对，我觉得这里边比较需要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个被动形式，然后呢这个 be 动词用现在分词去表示的，我们要把它拓展开来，就是 being done、这个东西哈。咱们先看这个课文里边呢，它原来说的是a list of plays that are being performed this week， 就是强调这个正在进行的状态 are being performed。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广播节目正在被大家收听， The shows are being heard. 那么这个现在分词虽然它用的是 being done 表示的被动，它仍然可以像其他的现在分词一样放在一个名词的后边做定语。比如说像这个课文里边出现的另一处 being done 就是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prizes being awarded.就是 to see something going on， 就是看到某一个东西正在怎样。这时候 to see 加上名词加上 doing， 他是想看到这个奖项正在被颁发，这也是一个这个用正在的形式。那我要是用主动的形式大家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看着雪从天空上飘下来，那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snowflakes falling down，表示你看的和这个雪往下飘是同时进行的。那只不过呢用 being played 就是正在被怎样，比如说我在听这首乐曲正在被演奏出来，你就可以说 I am hearing the music being played 它其实结构跟那个 I saw snowflakes falling down 其实是一样的结构，就是用这种感官动词看啊听啊同时表示进行的这个动作，是用 doing 的形式，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而已。那再来我给大家举一个汉语英的练习的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哈。说现在这个书正在被热销，你可以说 The book is being sold， 正在被卖出， 热销嘛。 Is being sold very well， 知道吧？ The book is being sold very well。 换一个别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世界杯正在被几亿人观看， The World Cup is being watch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对了， 几亿那就不只是 millions 了， 对，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对，就是许多人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用到 being watched， 因为它是持续进行的。那同时呢，这个 watch 就是这个过去分词，它的动词它的含义一定是那种可以持续的动词，所以呢它就像 watch 啊这种看啊阅读啊 reading 啊，这都是可以持续的。好，这个结构啊，就是being done 这个结构先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平时不太去这样去想，有时候也注意不到，然后猛一下就感觉哎，怎么还能这样用啊，是吧？这是一个重点。下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练一下这个 find something 怎样。通常来讲我们会加一个句子啊， I think this is interesting， 但是呢在地道的英文结构里边就是 I find it interesting。那下面呢我们来造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句子啊。许多人发现对于知识的投资是很划算的。 Many people find the investment in knowledge very worthwhile。 对了，这里边就是直接把 worthwhile 放在这个 knowledge， investment in knowledge 后面。再来啊，用一个否定的，我觉得这个手机一点都不好用。 I don't think this mobile phone is veryeasy to use， 可以但是呢你这个就不如刚才咱们说的结构简洁了。 I don't find the mobile phone user friendly。 I don't think this kind of mobile phones is user friendly。 对，你现在还是在那个 think 后面加上宾语从句的这个结构里，而我们练的是 find something 直接加形容词。 I don't find this mobile phone user friendly。 对了，英文就这么去说。好，就是等到一长了之后吧，往往你就觉得有点不太习惯了，这个是咱们用那个英语或者是看那个长的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的。好，再来啊，今天的天气很热。 I find it very hot today。 也行，没错，非常好。好，这个大家多多的举一反三啊。再来 ，to win an award 这个搭配，赢得获得什么奖项，就是。这个获得的这个词好多同学不知道用什么，地道的英语就是 win， 赢得一个奖项。那要是被动的呢，比如说这个奖被某个队被某一个 team 得到了，那你就可以说 the award was won by this team 比如说年度最佳表现的这个奖被授予到 team A 甲组，你可以说 The best performance award was awarded to team A The best performance prize was awarded to team A。 你也可以用奖这个 prize 这个奖 be awarded to。 好，你可以说 The best performance award was won by team A。 好，这几个搭配请大家注意好。 好，最后一个单词 是 look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就是我非常期待的，非常想看到那一天。 对了，期待中 待 就是注意这个 to 后面不加动词，因为它是介词。 对，这个 to 后面不是动词而是一个名词， doing 的形式也是可以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我特别期待听明天的节目。 好， I look forward to tomorrow's radio show。 或者你听这个词作为名词动名词形式怎么说？ I look forward to listening to tomorrow's show。 这个大家能明白吗？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词汇的进一步练习就做这些。 好的，那希望今天的雅思听力讲解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